我叫张岩，要说考研动机的话，其实就是想再多玩几年乐队吧，因为我知道一旦参加了工作，就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，包括现在的乐队成员也有已经在上班的，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，所以我在决定要不要考研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一点，最终决定再做几年学生。所以导师对不起，我的考研动机不纯，但我也会好好工作，好好做学术，希望您能理解。 你还记得吗，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，什么都不说，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，你是否得到